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经典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环保部通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28个督查组对照任务清单的469个具体任务点位进行了现场核实，发现其中的74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教育部、人社部日前联合印发暂行办法，针对高校职称评审中的不同主体提出相应的违纪违法惩处措施，对因评审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高校要求进行整改等。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通知，要求要严格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行为，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少共享单车的用户遇到了退押金难的问题，在共享单车退押金潮中还出现了黄牛，声称收取130元至150元不等的费用，可以帮助用户退款。日前，本市首家社保帮办中心在东城区成立，对于初次办理社保业务不能准确掌握社保经办要求等的人员，再给出专门服务，协助其一次性办结业务。这个双十一，菜鸟绿色行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10个城市全面开展快递纸箱回收行动，预计将有数千万个纸箱被回收，相当于节省出近10万棵树。动批天河白马服务商城正式闭市，这意味着动批距离彻底退出京城又进一步。动批现在就只剩下了东鼎批发市场未贴出疏解公告。本周由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办的4场招聘会将举行，分别是海淀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专场双选会、北京文创知名企业与人才对接引进专场双选会、综合类专场双选会、医药卫生类专场双选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有些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会自然叫人想起剧中的情景。很多经典的以古代为背景的电影当中，也有着许多经典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87年，张国荣、王祖贤主演了《倩女幽魂》，同名主题曲又名《路随人茫茫》，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的《都市夜归人》，听到张国荣来演绎这首经典作品。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望，路随人茫茫。人生是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居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老随人往往，丝丝梦幻般风 《倩女幽魂》由黄沾创作，作品显示了黄沾极强的古典诗词根基，他将东方古典的宿命主题融入到略带阴气的旋律气氛当中来，让一部商业片也因为这样底蕴悠悠的歌曲而有了更加深的内涵。而张国荣浑厚磁性的中音也将这首作品当中那种历史积淀完全的呈现了出来，直到今天这首歌曲都应该是中国风模式的经典范例了。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李翊君与动力火车带来这首《痛》。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给我的爱已经模糊，到底我犯了什么错误，背叛在身边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把身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爱谁在？

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为何令我绝望？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新总规提到，北京与北三线地区将统筹发展，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据悉，双十一中国所有快递包装盒连起来可绕地球七圈半。分析人士表示，快递纸箱价格的上涨对促进绿色快递的作用不可小视。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一位保健人员介绍，是园林绿化部门首发留叶通知，推迟清扫落叶，挽留深秋美景。1975年的5月25号，故宫特勤中队挂牌成立。42年来，他们做到了万无一失，入住故宫至今从未出现过火情。北京市财政局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北京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开展棚户区改造工作时，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外，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日前，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了2017年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本次抽查中有8批次的燃气灶产品热负荷不合格。近日，互联网从业人员单身情况调查报告新鲜出炉，程序员当中多数单身时间为3到5年，其次是5到10年，单身大于10年的比例也非常触目惊心。11月16号，国内成品油价2连涨已成定局，最终幅度或冲击每吨300元的大关，这将是今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到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季寒冷润滑油的粘度会增加，冷却水容易结冰，这一系列的问题表明，在冬季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用车方法极为重要，使用不当会降低汽车的使用寿命，甚至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纽卡斯的技术总监老孔，来给我们谈一谈冬季养车的一些问题。来，老孔。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四 S 店高端维修连锁纽卡斯的技术总监孔林宽。我主要是服务于奔驰、宝马和奥迪三款品牌，做这个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对这三款车型啊还是有比较深的了解。 那么其实现在已经入冬了啊，人到冬天身体感到不适，汽车其实也是一样的。您做高端汽车维修保养已经有很多年了，我知道您也是从一线做起的，冬天汽车保养应该做些什么呢？ 像您说的一样，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人到了冬季也要进补，车同样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什么呢？车辆的进补就是换气保养 和检测尤为重要。这个时候一定各位车友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检测防冻液的冰点。 哎，老孔，据我所知啊，冰点是不是有好几层意思呀？ 两个方面，一个防冻液冰点，一个玻璃水的冰点，就是它抗冻能力，说白了就是。在咱北京来说的话，一般-35度是足够了，但是呢，你要去店里边检查一下是不是够-35度。两种情况，要么就是您可能-7度、8度，因为您可能曾经加过水，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极致的情况，您可能一测-50多度、-60度，这个一定也要注意。说我的防冻液更好啊，不会结冰，但是反向的是什么呢？一旦冰点过高，说明它蒸发的水分太大了，容易导致高温，冬季也会的高温，也会有咱俗称开锅的现象，并不是冬季不可能出现。 嗯，那这么说我也还真是见过几回冬天车也开锅了的例子啊，当时我还挺纳闷。那还有一个冰点是什么意思呢，老孔？ 第二个就是冰点是什么呢？就是玻璃水。好多的车主不注意，他可能我在家小区旁边办了个洗车卡，可能办了个年卡，经常去洗车，平常加了玻璃水啊很少用，到了冬季一定要检测，有可能在夏天加的这样的玻璃水啊可能是不防冻的，是夏季玻璃水这样的话近几天可能会结冰，这个尤为注意，因为你的管路里面和喷水电机可能一冻湿了之后可能就导致损坏了。 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更多养车秘籍欢迎搜索牛咖老孔的个人微信号牛咖老孔，在线给你更多的养车知识。 情话，你的话。

月光爱人是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部根据王杜庐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当年不仅吸引了整个华人世界的眼球，而且在世界影坛上掀起了一阵中国古典武侠的飓风。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关于江湖的故事，内里却是一份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江湖的侠义世界，曾是无数中国人寄托情感及梦想的世界。其实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又何尝不是呢？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电影《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由梁朝伟、吴恩琪演唱。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月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自己。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八十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特别是在看脸拜金与浮躁的社会，关于如何获得内心的幸福与快乐，应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 看透了人